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任淡如的散文《五代词集简史》，这19个人唱尽唐宋嘉凤70年。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焦山望松辽山》。 首先请欣赏任淡如的散文《五代词集简史》，这19个人唱尽唐宋嘉凤70年。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在唐诗和宋词中间的年代里，有一种文字尴尬地存在着，它被收录在《全唐诗》里，可是它长得却像《全宋词》，那是词的小时候，生长在混乱分裂的晚唐和五代十国。唐朝是907年亡的，北宋是960年建立的，夹在唐诗和宋词之间的五代词要上溯到唐王很早以前的宣宗大中年间。那时候有个叫温庭筠的人，温庭筠原先不叫温庭筠，叫温琦，他是唐初宰相温彦博的后裔，出身富贵，年少有才，难免张狂放浪。他有个表弟叫姚旭，是著名政治家姚崇的五世孙，当时在湖州任刺史，很照顾这个小表弟，给了他很多钱去买书看，但是温琦同学把钱都花到了青楼里了。姚旭大怒，亲自把他拖回来，鞭打了一顿，轰出去了。温琦深以为耻，从此改名叫温庭筠。温庭筠大量的菩萨蛮都写于大中年间，因为宣宗喜欢，而灵狐桃又写不出来，就让温庭筠代写了20首上乘，这里是其中的一首。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蓝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铁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民间关于温庭筠的传说很多，比如据说他插插手就能写出一首应试诗，被唤为温八叉。比如据说他善吹奏，只要是有孔的他就能吹响。传说多，写的也多，赵崇作编的花间集一上来就选了温庭筠的66首词，不是毫无道理的。他是唐人中第一个大写特写词的人，也是后来柳永、李清照、秦观他们的前辈。身为宰相的亲戚，而长期考不中进士的温庭筠可不是独一个，还有黄甫松。黄甫松是工部侍郎黄甫士的儿子，也是宰相牛僧孺的外甥，花间集称他为黄甫先辈。唐人习惯把进士叫做先辈，但黄甫松的进士是死后唐昭宗追赠给他的，他早年考过很多次，和温庭筠一样一直考不上。 黄甫松的一生也许很短，短到来不及再考50年，短到词写得极好却没有留下什么故事，短到如他词里的这支竹悄然燃尽无人知觉。听听他写的《忆江南》：蓝尽落，平上暗红娇，闲梦江南没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一边桥。他是江南人， 生在江南，长在江南，却为什么写了这首《闲梦江南》的《忆江南》？为什么故老相传，甘肃灵台城外高高的两个土堆里葬着黄甫松、黄甫竹两兄弟？甘肃灵台是牛僧孺的墓地，也是黄甫氏先祖的发源地。据说当年黄甫松兄弟长途跋涉去往灵台，中途染病而亡，最后葬在距离灵台县城10公里的地方。他最后的岁月留在了灵台，而他的灵魂仍徘徊在江南水乡。无端隔水抛莲子，遥被人知半日休。梦见莫陵惆怅事，桃花柳絮满江城，霜霁作吹笙。陈廷桌的《白雨斋词话》里说，唐人除了温庭筠，再没有比黄甫松写得更好的了。读到那样的句子，谁还在意他是不是中过进士呢？尤其是在这样的乱世，有没有中过进士，是不是高贵门第出身，都不是那么重要了。 878年，有两个举子同时赴京考进士，一个落第，一个及第。落地的那位叫韦庄，及第的那位叫牛乔。牛乔和黄甫松是亲戚，黄甫松是牛僧孺的外甥，他是牛僧孺的孙子。出身于这样显赫的门庭，本来是人生赢家的开端，可惜生逢乱世，他中进士才2年，黄巢起义军就攻破长安，于是名相之后也只能献身于战乱。几年以后又有襄王李敖之乱，牛乔先是流落吴越，后又寄身巴蜀，过着渡口杨花般的飘荡生涯。曾经的锦衣玉食、尊前悦下，一定给他无比的惆怅回忆。西西子，汉波双盘金凤，蝉鬓玉钗摇动，画堂前人不语，闲解语，谈到昭君怨处，翠娥愁，不抬头。牛乔也是最早写咏物词的人，他用燕子的体清唯有主人怜，堪羡好姻缘，和咏秀贝的不是鸟中偏爱耳，唯园交景睡南堂，读来让人耳热心跳。还有薛作一生拼进军今日欢，也是他写的。从他们的这些词可以看出，五代的词内容和风格上确实常写闺阁情怨，格局小，措辞软。唐代文字的气势雄厉、端庄沉静，到了五代已经找不到了。907年，朱温逼唐哀帝让位，300年的唐代轰然坍塌，天下大乱。朱温见了梁，王建见了蜀，马殷见楚，王审之见闽，刘隐见南汉，杨行密见南吴，钱镠见吴越，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各部，见了契丹，就是后来的辽国。中国由此进入了分裂割据、政权频迭的五代十国时期，天下乱到这种地步，诸侯们纷纷聚土立国，百无一用的书生往哪里去？有很多人去了西蜀，还有一些滞留长安，四处漂泊。这些人里就有写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的张密。 唐王以后，张密可能给马楚当过门客，也可能滞留长安、成都、边塞等地，总之是四处漂泊，为米折腰，像一只疲倦的蝴蝶，不再能忆当初的韶华光景。听听他的《蝴蝶儿》。蝴蝶儿，晚春时，阿娇初着淡黄衣，倚窗学画衣，环似花间见，双双对对飞，无端祸泪是胭脂，惹教双翅垂。然而唐的坠落也成全了一些人。朱温转唐的时候，韦庄正在西蜀王建那里出差，听到这天塌下来的消息，率领蜀地的官吏民众大哭3天，拥戴王建做了前蜀皇帝。从此韦庄再也没有回到中原。韦庄是韦应物的四世孙，是韦代驾的七世孙，他的出身是京兆韦氏东眷逍遥公房。这高贵的门第并没有为他换得早年的富贵，直到他快60时考取进士， 奉命入蜀劝解西川节度使和东川节度使的恩怨，命运的眷顾才姗姗来迟。西川节度使王建对他的种种恩遇，终于使他下了决心留在西蜀，并在唐王的时候全力扶助王建做了蜀国皇帝。唐朝皇帝没有给韦庄的富贵荣华与宏图大志，王建全都给了他，而他也没有辜负王建，他给了王建一个国富民安的前蜀，一个大唐风华的翻版，也为他对大唐和江南的思念。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除了思念，一切似乎都好。位极人臣的他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大丈夫平生所愿，不就是如此吗？但韦庄也有他的苦恼。王建要走了他最心爱的姬妾，他写记得那年花下初识谢娘时，他写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他写夜夜相思更漏残，伤心明月凭栏杆，想君思我锦清寒，咫尺画堂深似海，一来唯把旧书看，几时携手入长安。他只能写而已，长安是回不去了。公元910年，韦庄去世。 这一年何宁13岁，何宁很会写词，所以被契丹人称为曲子相公，山花子，银子生寒调正长，水文电冷画平凉，玉腕重阴金恶臂，淡梳妆，几度试香先手暖，一回长久降春光，杨弄红丝迎福子，大谈郎。他其实不是个只会旖旎婉转的人，年轻的时候他在后梁的运州军中单身一人护卫主帅逃命，后来他和儿子一起编《一狱集》，收集了许多难判却公正的案子，利弊冤假错案的发生。他主持的进士考试没有一个人闹事，安从进谋反时他巧妙应对，终于挫败叛军。有人曾力证韦庄、于玄机、何宁是同一个人，这样的想象力不知从何而来，也许只因为他的一生太像个传奇。916年，就是何宁登帝这一年，前蜀的顾炫见秃鹫翔于摩诃池上，作诗讽刺，差点被杀。这个摩诃池正是以后孟昶的花蕊夫人冰肌玉骨轻无憾的所在。前蜀亡国以后10几年，顾炫在后蜀做官，若见着摩诃池边的浓情蜜意，不知会作此讽刺吗？荷叶悲，一去又乖七信，春尽满院长梅台，手挪裙带独陪来，来摩来，来摩来。 郑文卓说他极古拙，亦极高淡，并且说只有五代诗人才能写得出这样的句子。他的叫人魂梦逐杨花绕天涯，后来小燕改写成梦魂惯得无拘简，又踏杨花过谢桥，读来令人无限惆怅。大抵乱世总有一些别样风致，乱世的魏晋风度叫多少名士竟折腰。同样是乱世的五代词，骨子里的那些古艳婉转至今犹风姿楚楚。 好了，任淡如的散文《五代词集简史》，这19个人唱尽唐宋嘉凤70年，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作者通过简单介绍19位五代词人的基本创作特点和代表作，为我们勾勒五代词的历史。在词的发展史上，五代承上启下，为词在宋代迎来高峰做出了艺术上的准备。从作者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五代虽然词的创作人才辈出，也有了许多传之后世的佳作，但在表现对象和语词风格上还显得单一。词的成熟还需要时代的推动和高手的突破。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焦山望松辽山》。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尚远。今天我想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李白所作的《焦山望松辽山》。石壁望松辽，宛然在碧霄。安得五彩虹，架天作长桥。仙人如爱我，举手来相招。本诗饱含着李白一贯的浪漫主义风格，诗中写道：站在焦山陡峭的石壁上遥望松辽山，就仿佛站在碧蓝的云霄间，如何能寻觅到五彩的长虹，让它化作凌空的长桥，直通天堂。天上的仙人哪，如果你们爱惜我，就请对我招招手，让我们一同去翱翔于天空吧。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长久以来存在争议。有人认为这是李白结束流放生涯之后，顺长江南下时路过焦山一带，登山游览有感而发之作。毕竟全诗的风格符合李白后期成熟的浪漫主义诗风。也有观点认为，以千百年前焦山陡峭的山势，又没有后世修建的登山道，如果是年老时期的李白，应该很难登上山顶，所以本诗应该是创作于诗人年轻时期。本诗中提到的焦山和松辽山，位于今天的江苏省镇江市。镇江地区的风景名胜众多，其中又以镇江三山最为知名。所谓镇江三山，指的就是焦山、金山和北固山。焦山位于镇江市的西北方，它四面被长江的江水环绕，由于东汉时名士焦光曾在山中隐居，因而得名焦山。由于焦山矗立在长江中心，因而一直有中流砥柱、镇江之石的美誉。焦山上林木苍翠，环境幽静，宛如漂浮于江心的一座人间仙岛。焦山山峰高耸，怪石嶙峋，特别是每逢深秋时节，枫叶变红，层林尽染，菊花盛开，景色极为宜人。除了美丽的自然风光之外，焦山上古迹众多，其中最为知名的应当属焦山碑林。古往今来，许多文人墨客到访焦山，在此地留下了大量的石碑和摩崖石刻，由此形成了壮观的碑林，数量堪比著名的西安碑林。而在众多的石刻中，又以易鹤鸣最为知名。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小丹晨光代表编辑官小松感谢您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精彩节目。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市商务局、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餐桌上的40年》主题征文活动和系列专题栏目展播，一起听听过去那些难忘的味道和新时代餐桌上的故事，感受人民生活的美好和幸福。 北京故事广播。